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16号星期三，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1和6。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发改委表示暂缓下调油价，称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 今天起可以购买春运增开列车车票。 猴年春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将减少五环路以内销售时间，截止到正月初5。 北京139条公交线本周日起试运行京津冀一卡通。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纸质火车票丢失被要求补全价票是否合理，律师给出相关解释。 清华毕业女生龙泉寺参加活动坠毁身亡，寺院表示并不知情是禅修还是活动，说法不一。 大约在8:30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网友质疑三亚350元早餐限价，这是鼓励天价收费，三亚物价局作出回应。 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专家介绍今天开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并推荐跟互联网有关的好书。 大约在8:45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钟青林是一家鞋店的老板，开店20多年来，他一直奉行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尽可能的为顾客省钱。他常说，如果没有顾客的信任，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事业。稍后我们一起来听诚实守信的生意经。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139条公交线将从本周几开始试运行京津冀一卡通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7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是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是1级优。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新鲜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本该下调的油价不调了。发改委表示说，原因是为了减少大气污染。 新华社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暂缓调整，油价4连跌落空。昨天呢，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称，由于雾霾严重，为了促进环保，暂缓下调油价。 按照国际油价的走势，国内油价今天凌晨应该迎来4连跌，幅度在每吨160元左右。 发改委表示，充分发挥成品油价格杠杆作用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低油价时保持国内成品油价格基本稳定，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 那么据统计啊，2015年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经累计下调12次，上调7次，有4次搁浅。 新鲜资讯，来关注一下春运。今天起可以购买春运增开列车的车票了，增开旅客列车车票的预售期是40天。 照此计算，12月24号会开售春节前一周，也就是2月1号的增开列车车票，12月30号开售除夕的增开列车车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抢到车票的旅客，咱们元旦前几天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增开列车车票。 是，铁路部门介绍啊，近两年春运期间增开的列车呢，已经和往年的临客有了较大的不同。2016年春运增开列车中，高铁动车达到74趟，占比约6成，无论是运行速率、舒适程度，还是准点率，都与正班列车没有区别。旅客呢，可以放心选购增开列车车票。 说到火车票呢，最近有旅客出站时发现火车票丢失，虽然自己有短信凭证，但仍被要求补全价票。事后呢，乘客将铁路局告上了法庭，但是法院一审驳回了诉讼请求，这一判决也引发了热议。 那么判决是否合理呢？乘客丢失纸质车票之后，到底应不应该补全价票？稍后在重点关注当中，我们会为您详细解读。 春节除了关注春运，我们还得说说买烟花爆竹的事儿。北京市安监局昨天发布消息说，猴年春节烟花爆竹的零售网点将会减少，五环路以内的销售时间从2月3号截止到2月12号，也就是从农历的腊月25开始到正月初5结束。 据法制晚报记者了解，2015年春节，北京市16个区县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有942个，其中五环路以内的网点是324个。猴年春节呢，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的数量将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压减，对零售网点的安全条件也将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此外，按照北京市空气重度污染应急预案的要求，在市政府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和红色预警的情况下，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要暂停配送和销售烟花爆竹。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期3天的第2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啊，将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同时参加本届大会的还包括外国官员和国内外互联网企业的领军人物。那么重量级人物云集的互联网大会和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不少人开玩笑说，现在饭可以少吃一顿，但是这网一刻也不能离开。所以对于这次互联网大会，不少民众都表示出很期待。有人觉得现在网络上的垃圾广告太多了，希望这方面能有更多的规范。也有人提出希望上网的速度能够更快一点。 其实大家关心的这些事儿啊，有的已经被互联网大会剧透了，比如下载速度达到每秒钟1G数据的第5代移动通信，也就是 5G 网络首次亮相，并有望在5年内投入使用。用 5G 是什么体验呢？专家介绍，就是大概只用1秒钟就能下载完一部电影。 嚯，真够快的。另外科技发展方面，除了 5G 网络，还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百度无人车。本月初呢，这个无人车啊已经顺利通过了路上测试，目前计划3年实现商用化，5年实现量产。 另外还有全球首台用于商用的虚拟现实摄像机，如果是用在体育赛事的直播上，那么观众在电视机前就能够看到360度的现场全景，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 看来啊，这次互联网大会亮点颇多，稍后图书资讯大搜索当中呢，我们还将邀请专家为您介绍更多有关互联网大会的背景信息，并推荐能让我们了解互联网发展的好书。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今天起实行，一死三伤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将会入罪，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消息。 在这份司法解释当中还明确，故意阻挠开展事故抢救、遗弃事故受害人的，依法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此外，针对某些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具有特定职务身份的公司、企业管理人员违规以他人名义投资入股，从而达到隐藏自己股东身份、充当隐名持股人的，也可以认定为相关犯罪的犯罪主体。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我们继续浏览其他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从12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北京有139条公交线将实现京津冀一卡通试运行。 据新京报的消息，试点线路呢包括69条由四座火车站始发的公交线路，39条进入河北省的八方达公交线路，两条观光线路以及29条运通路号的公交线路。 此次呢率先实现一卡通的还包括天津、张家口、廊坊、保定和石家庄这五座城市。预计到2017年京津冀三地所有公共交通都将实现一卡通用。不过一卡通通用之后，到别的城市是否也可以享受折扣优惠等，交管部门还没有具体透露。 交通方面呢，再来关注一下地铁。地铁12号线正在改移轨道，为了安装屏蔽门腾出地方，根据计划，整体工程预计明年6月30号完成。 据此前公布的消息显示，地铁12号线将安装半高的屏蔽门，与13号线类似。与全高屏蔽门相比，半高款同样可以防止候车中乘客坠下站台受伤。 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择安装半高的屏蔽门，除了受到工期和资金等因素影响，主要呢是两条老线路啊，建设年代比较早，部分车站站台板的强度不足以支撑屏蔽门的重量，因此这样的改造呢会更加安全。 服务资讯，下面这一条呢，老年朋友需要特别关注一下，养老卡余额跨年之后只能购买养老服务，不能在超市购买日用消费品了。 今年呢是养老助残券变成养老助残卡之后第一次遇到卡中资金跨年的问题，老人们很关心余额跨年之后究竟能不能花，怎么花。按照规定，2015年的卡内余额呢不会清零，而是将从2016年2月1号起转入下一个专有账户。 不过转入专有账户的余额呀，是只能购买养老服务商提供的护理和照顾服务，而不能在超市购买日用消费品了。如果要买日用消费品呢，就需要花2016年，也是明年的新补助了。 但是究竟哪些商户算是养老服务商？北京市民政局服务热线96156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要等到2016年1月份才能知道。 新鲜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北京商报的报道说，快递企业顺丰开始跨界维修手机了，不再只扮演跑腿工的角色，而是物流、维修、配件一条龙。据了解，相关工作已经与小米完成对接。 除了维修手机，顺丰方面表示，全国有20多万名快递员在他们公司，完全可以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尤其是空闲时期，他们设想啊，可以自建洗染工厂等，为消费者提供上门的洗衣、修补鞋服等业务。 这就是所谓的跨界吧。但是对此呢，有媒体评论认为，有商业野心是好事，但是快递作为顺丰的主流业务，摊子铺得太大，可别顾此失彼。 新鲜资讯的最后，再来关注两条提示信息。今天是央行发行的航空纪念钞和航空纪念币在银行网点现场发行兑换的最后一天了。不过现在许多网点说都已经兑换完了，目前呢只接受在网上预约的客户。这里提醒啊，今天还想去现场兑换的朋友，去之前呢先致电网点确认有没有余量，以免您白跑一趟。 另外一个提示呢，是跟天气方面有关。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4-5级的偏北大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出门呢多穿些衣服，远离高楼大厦、户外广告牌，注意防范。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我们来看一下纸质火车票丢失被要求补全价是否合理呢？律师给出相关解释。 还将关注清华毕业女生龙泉寺参加活动坠楼身亡，寺院表示并不知情，是禅修还是活动说法不一。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燕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刘洋毅。杨毅你好。 你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元的走势。 美元指数呢在本周前两个交易日维持在97.20到98.20之间震荡，当前价格98.18。美联储决议公布之前呢，市场情绪趋于谨慎，外汇市场整体走势较为焦灼。昨日公布的英国和美国的通胀数据几乎被市场忽略，主要货币对陷入窄幅的震荡波动，任何方向的波动呢都比较有限。市场在等待年内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风险事件的这个到来。美国方面公布的数据呢，有这个11月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是不包括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啊。连续三个月已经上升了0.2%，而且是这个2014年五月以来最大涨幅。为这个美联储加息呢进一步扫除了这个障碍。美国12月纽约联储的制造业指数为-4.59，已经是五个月处于负值，同时也表明呢美国在通胀略有抬头的情况下，制造业呢仍受全球需求疲软及美元走强的这个拖累，但是预计呢还是不会对这个加息预期呢造成一个冲击。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呢，美联储周三加息，也就是实际上是北京时间周四的凌晨加息的可能性为76%。当前交易员们考虑的已经不是加息的问题了，而更多是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的货币政策的分化，以及后续收紧政策的这个步伐将要多快。那么最后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明日凌晨公布的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主持人， 那再来分析一下黄金的价格。 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 黄金期货2016年2月合约隔夜收报是1060.5美元一盎司。在黄金市场受到了近乎一年的升息预期的打压之后呢，咱们现在面临的是真正即将到来的升息。黄金的多头和空头呢都在这个等待最终结果，虽然升息会使得这个黄金的持有成本增加，不利于金价，但另外一方面黄金的多头认为呢，升息的影响早已经体现在了金价当中，而美联储逐步升息的步伐呢，反而将推动金价这个回升。我们这边认为，虽然此前的升息过程当中金价确实有过上涨，但是当时市场关注的更多是通胀，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是尚未摆脱通缩。此外，投资者需要格外关注的是，如果升息以后美国经济表现依旧强劲，那么市场将预期有更多次的升息到来。如果届时这个矿山企业并没有减少对冲通胀抬头，或者有很大的这种投资兴趣的推动之下黄金市场将再度这个面临困难。就目前而言，推动金价上涨的因素并不太多，从中长线的走势上，黄金价格依旧继续面临下跌风险。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牌价，美元64.59，日元5.3321，澳元64.07，欧元709.72，英镑978.33，港币83.3。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毅。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现在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甜。 欢迎继续收听。 早晨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我们要重点来说一说，眼下正是春运抢票的高峰期。那么 丢了火车票被要求补全价票的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特别关注。 嗯，最近南京旅客罗某出站时发现自己的火车票丢失了，虽然有短信凭证，但是仍被要求补票。他事后啊将上海铁路局告上法庭，要求退还补票款以及手续费。前天呢，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罗某的诉讼请求。 对于这一判决，很多人表示不太理解，觉得有失公平。事实上呢，罗某也并不是第一个因为补票问题将铁路部门告上法庭的人，而此前甚至出现过同样的情况，但是乘客胜诉的先例。可以说，车票丢失后还被要求全额补票，很多人不太理解。 哎，就罗某的案件呢，律师解释啊，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因为当乘客在上火车之前取了纸质车票，就意味着乘客已经用纸质车票的有效性取代了短信凭证的有效性，二者呢只能选其一，否则一个乘客就同时拥有了两张车票。 但是律师同时也认为，在实名制的前提下，电子车票尽管失效，却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可以证明乘客确实已经购票的证据，因此其中还是存在着铁路公司如何提高技术服务水平的问题，不能只是考虑到自己管理便利而不顾消费者的经济损失。 当然作为乘客一方呢，按照合同法的约定，旅客没有保管好车票是可以承担部分责任的，不过绝不是完全承担责任，也不是补全票。 根据规定呢，旅客办理挂失补办手续的时候，按原车票车次座位票价重新购买一张新车票，新车票发售之后原车票失效，而且要等到旅客到站之后才能到退票窗口办理新车票的退票手续。 嗯，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称呢，丢票除了重新购买一张车票，中途还要经列车长检查之后再开个证明才能够办理退票手续。 哎，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您的票丢了，到列车上一定要找到车长，请车长开一个证明，这样的话下车之后您还是可以进行退票的。 是 重点关注，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个焦点事件啊。12月13号，清华大学2013届毕业生李某某在北京凤凰山龙泉寺参加一项活动期间坠楼身亡。昨天下午，龙泉寺义工课堂负责人证实了此事，但是称这项活动是义工自发组织的，寺院并不知情。 据李某某的多位同学反映，事情发生于龙泉寺内，当时呢，李某某正在参与一个禅修活动，在其中的盲禅环节，就是啊，一群人蒙上眼睛，手拉着手行走，上下台阶到另外一个地方，期间呢，由于护栏比较低，他不慎跌下高楼坠亡。 另外还有同学表示，李某某是家中的独女，她的父母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情绪失控，已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家属已经报案，在等待责任认定结果。那么昨天下午，寺院也已经有人来到医院向逝者的父母提出了赔偿事宜。 那么对于这起案件啊，寺院方面表示，义工活动呢没有专门的场地，这次活动寺庙也并不知情，但是关于活动是不是禅修，是否和寺庙有关，目前说法不一。 有网友提出，对于盲禅，也就是蒙眼修禅的活动呢，新浪博客的实名博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方丈学成法师曾在博客当中有所介绍，说蒙眼牵手出行就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但是呢，龙泉寺的义工课堂负责人却表示，当天的活动并非禅修，只是义工组织的素质拓展活动，相当于一个游戏，而且佛教上也没有盲禅这回事儿。 据新京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啊，北京龙泉寺的禅修活动历来都是备受高学历人才和 IT 界人士的青睐，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初步排除了刑事嫌疑。 这起案件呢，也让大家更加关注一个现象，目前高学历人士参加禅修呢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今年10月份，在南京的栖霞山千人大禅修当中，学历基本上都是本科以上，硕士生比比皆是，最高学历就是博士了。前几年国庆期间呢，温州等地的寺庙也迎来了禅修热。 那么参加禅修的人士也表示说，平时生活和工作压力过大，想通过禅修体验活动净化身心，还消除烦恼，更好地处理社会与工作上的压力。 此前新京报记者采访过龙泉寺的方丈学成法师，问到为何有很多高知白领到龙泉寺来体验修行，学成法师表示，龙泉寺对公众开放，举办了 IT 禅修营、音乐禅修营等，就是想让大家呢体验传统的生活， 让躁动疲惫的心安静下来。 嗯，不过禅修的过程当中啊，这些活动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嗯，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012345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六里桥由西向北左转是拥堵的路段，另外西四环主路丰台大桥到看丹桥由北向南直行车多。 嗯，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网友质疑三亚350元早餐限价是鼓励天价收费，三亚物价局作出回应。 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专家介绍今天开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并推荐跟互联网有关的好书。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139条公交线将从本周几开始试运行京津冀一卡通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房屋的税收政策是我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几期节目时间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关于个人买卖、赠与、继承房屋时的税收政策。根据北京市契税管理规定，个人购买房屋按照3%的税率缴纳契税。 契税是指在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时，国家向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那么对于个人购买改造安置住房，现行契税政策有哪些优惠规定呢？ 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下改造安置住房，按照1%的税率计征契税。购买超过90平米但符合普通住房标准的改造安置房，按法定税率减半计征契税。个人因房屋被征收而取得货币补偿并用于购买改造安置住房的，或因房屋被征收而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并取得改造安置住房的，按有关规定减免契税。 上述所称改造安置住房，是指相关部门和单位与棚户区被征收人签订的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协议或棚户区改造合同协议中明确用于安置被征收人的住房，或通过改建、扩建、翻建等方式实施改造的住房。棚户区是指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房屋使用年限较长，使用功能不全，基础设施简陋的区域，具体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棚户区改造是指列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棚户区改造规划或年度改造计划的改造项目。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车风， 车风， 车风， 车风， 就是那个买车便宜又方便的车风啊。 对呀、 啊、 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加入金源新烟沙帽会员家族，专属折扣积分换礼，免费飞速 WiFi， 一键便利查询，更多福利唯你独尊。刷帽卡消费还可获赠双倍积分。金源新烟沙帽，精彩你生活。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八点三十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旅游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质疑三亚350元早餐限价是鼓励天价收费。三亚物价局回应说，限制的是最高端酒店的最高端自助。 前几天啊，我们报道了三亚市物价局对明年春节当地的房价餐饮的最高价格做出限定，标准客房最高限价是每间每天5000块钱，早餐价格不超过每位350元。 要说限价，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这消息一出，引发网友们的质疑。网友说，这哪是限制价格呀，明明是鼓励天价收费啊。还有网友说，350元够我吃一个星期的中饭晚饭了，350元一顿早餐也可以吃9只38元大虾了吧。 对，那么对于网友的调侃啊，三亚市的物价局相关负责人昨天回应说，350元的早餐价格是限制最高端酒店的最高端自助，一般的酒店啊也是有几十块钱的自助餐的。 但同时呢，这名负责人也表示说，在春节期间，这酒店人力物力成本都会上涨，适度涨价也是允许的，不过呢，不能超过指导价，否则他们将处以最高200万元的罚款。 其实从2012年春节的宰客门事件开始，三亚旅游乱象一直是被舆论关注，但如今看来，三亚治理效果和游客的诉求还是挺有差距的。 对此，检察日报的评论认为，三亚目前的限价令太过粗放，商家仍有不小的可操作空间。如果把限价令看作是一张罩在商家头上的网，这个网的网眼越小，效果就会越好。5000元一晚，350元一餐，这网眼啊，现在看来是太大了。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来关注一下，历经30载，北京地铁的壁画破损严重，却无法修复。 北京日报的报道说，北京地铁2号线几座车站的壁画现在都有残破的情况，比如地铁建国门站1985年安装的2幅巨型瓷砖壁画《中国天文史》和四大发明，其实呢是展现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但如今啊，2幅壁画人物烂了嘴角，字帖缺了章，长城的烽火台少了角，网友就形容地铁壁画变斑秃了。同样的情况呢，不仅是在仅仅是在建国门嘛，东四10条站、西直门站也是存在的。 对此呢，北京地铁方面表示说，壁画的伤情症结之一呢是地铁列车的频繁震动，尤其是最近几年客流猛增，列车间隔不断缩小，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地铁壁画的老化。 但是发现了破损，为什么不修复呢？北京地铁公司解释，由于创作壁画的原始模具找不到了，所以一直不敢贸然修复，目前只能尽力的维护现状。 对此呢，网友担心说，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北京地铁壁画会不会出现更大面积的破损？难道以后都得面临着不能修复的尴尬吗？ 对此啊，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的研究对策。据了解，今后北京地铁的每一幅壁画呢，都将配备一本保养的手册，写清楚壁画的创作者、生产的厂家等等，甚至呢，粘合材料都会注明，方便今后随时保养修补。 文化娱乐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环内最后的花鸟鱼虫市场，月底说再见，商户现在大甩卖。 北京晚报报道，近日啊，陶然亭公园西门外的陶然江亭观赏鱼花卉市场正式贴出了停业通知，停业日期定为本月的31号，这也是继龙潭湖、官园两大市场外迁之后，二环内最后一个停业的正规的花鸟鱼虫市场。 记者看到，昨天下午的市场里已有不少商户紧锁大门，还在经营的商户呢，大都打出了折价甩货之类的招牌。 很多店主都说这个市场啊，早年间生意并不景气，而最近几年随着龙潭湖、官园等市场外迁之后，逐渐显露出了它位于市区内的特殊地位，生意呢也慢慢好起来。这次拆迁是因为市场的占用地方啊，属于陶然亭公园，现在要归还了。 据了解，陶然江亭这个市场停业之后呢，北京二环路以内暂时就没有大规模的花鸟鱼虫市场了。 那么想要逛花鸟鱼虫市场怎么办啊？我们查询了一下，您现在可以去西三环的新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地点在紫竹院路广元大厦，也就是紫竹桥的东北角。据去过的网友说，那里现在市场还挺大的，经营的品种也很多，感兴趣不妨去逛一逛。 嗯，好，今天是周三，照例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时间。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书、畅销书等最近跟书有关的那些事儿。 嗯，本周的一个焦点事件就是今天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次峰会呢，有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讲话。 互联网大会要说这可是一个大事件，就此呢央视也盘点了了解201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您必读的12本书，我们也挑几本给您推荐一下。 首先推荐的是述说一带一路，这个述呢是数字的述。这本书啊，用真实的数据、切身的体验，从新闻记者的视角告诉你一个可触可感的一带一路。 另外还有一本新华网络语言词典，这本书啊收录了当今网络词语2946条，网络符号280条，其中对网络词语的解释通俗易懂，还有不少从网络上摘录的例句，生动幽默，适合入门级网民来使用。 另外还有一本呢，叫做没有两片云是一样的，这本书讲述的是云时代每个人都是一片云，作者探讨了云时代的意义、云计算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以及云与人性这样的新鲜话题。 嗯，关于互联网我们应该了解的还有很多，那么这次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我们来听听互联网学者、清华大学网络中心博士刘杰的分析。 世界互联网的这种综合性这种大会在中国办，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边呢，我们能够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对于未来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发展，我们提出自个儿的观点。那么有没有类似的大会呢？在世界上还没有，但是在世界上的互联网的工作的制定标准工作组上有大会，这个大会那么一直是在西方，在以美国主导这个来垄断的。那这里边主要谈到的是互联网的技术的发展，而我们中国在乌镇办的这个第一届的到第二这次第二届的互联网大会呢，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它不是光谈论技术，也就是技术不是主要的。我们的大会主要是谈到的是在整个的互联网世界的大环境下，如何去制定相同的标准，不要双重标准。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推进整个国际世界上的整个的大家的共同发展，那么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大会的与其他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不一样。 嗯，那么作为互联网学者，刘杰教授也为我们的听众推荐了一本了解互联网的图书，来听一下。 我想推荐一本呢，叫曹磊编的一个互联网家，然后是一个冒号跨界与融合。这本书应该说是提到了一件事，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要顺着这个势而走，如何搭上这班车。比如说像互联网的思维、移动互联网，包括大家常说的这个 O2O 都说的线上与线下的那件事情，为了在文字当中加以说明，更强调的说明，还做了很多图示，观点呢也比较客观，有一定的权威性。读这本书是对一个读者来说会有对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比如像教育也好啊，服务业相关的内容啊，对于比如说专门从事 IT 业的人怎么看，那么他都进行了一些分析。 嗯，那可以说啊，关注完了热门的互联网大会的话题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给您推荐的新书哈。 嗯， 最近呢凭借着老炮一角，冯小刚导演啊是摘得了金马奖影帝的称号。这场电影老炮呢是未映先红。在看电影之前，咱不妨先来读读原作吧。这本书呢也叫做老炮，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导演关虎。 嗯，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老北京都熟悉啊，老炮这是北京的俚语，在北京话当中专指有一些老人家这个提笼遛鸟有一点无所事事。 嗯，这本书当中的故事是这样的，曾经风光四九城的老炮六爷蛰伏于胡同深处， 遛着鸟，管闲事儿，发牢骚，过着这样无聊的日子。某天的六爷和儿子产生了冲突，导致儿子负气离家出走，不想遭遇暗算。为了解救儿子，六爷是重出江湖。 那么导演管虎的文字究竟如何呢？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买一本书来读一读。 嗯，关注完了新书，我们再来为您推荐一个阅读分享会，24只眼睛阅读分享会。 嗯，很多人啊可能听说过日本小说家儿童文学家胡景荣，他的短篇小说蒲公英曾经被编入中国的语文教材，他的小说常常展现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和生活情操。 长篇小说24只眼睛也是如此啊，他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位小学教师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以及12个学生在战争当中的不幸遭遇。 今天下午2点钟呢，学者芷安和编剧史航将会通过对谈的方式和读者一起分享这本书。阅读分享会的地点在建国门外大街 SK 大厦3层的日本文化中心多功能厅。 另外再来关注一个跟书有关的展览，蜜蜂书店藏欧洲古典书籍插画展，目前呢正在南锣鼓巷展出。 嗯，这个展览不大，更不豪华，但是啊别有一番韵味。展品都是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古籍，有15世纪的摇篮本，1894年比亚兹莱的黄面志，也有1845年艺术年鉴的创刊号等等。 在寒冷冬日步入书店，移步换景，欣赏一幅幅画作之美，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陶冶与温暖。展览地点呢位于南锣鼓巷的福祥胡同，展览持续到本月25号。 关注完图书资讯，我们再来说一个征集活动，福彩吉祥物即日起面向社会征集。 北京日报的报道说，这次征集活动呢是有奖征集啊，为了让广大公众更加具象化的了解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福彩中心希望赋予中国福利彩票一个气质相符、魅力相当、人见人爱的全新形象代言人。 嗯，活动计划评出1等奖1名，奖金20000元；2等奖3名，奖金10000元；3等奖10名，奖金5000元。 哎，这是征集一个代言的形象，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3月31号，您都可以投稿。具体投稿方式，您可以登录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号了解详情。 北京时间8点41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李瑞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郭工你好。 哎，你好李瑞。 嗯，郭工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这个天气状况怎么样？ 嗯，今天和未来2-3天的北京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但是在这几个主要要素的变化上呢，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呢。 嗯， 一个呢就是北风比较大，今天第二个就是气温比较低，第三个就是今天的空气干燥。这个第一个特点呢，北风比较大呢，是因为有冷空气补充南下。今天上午到中午，北京的风力呢依然是比较大的，平均风力是4-5级，阵风在7级左右。为此呢，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的时候呢，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说的是预计今天这个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呢仍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请注意防范。这个主要是防范这个火灾、高空坠物和停止高空作业，以及这个水上的户外游乐活动。那么行人呢，不要在这个高大的建筑物啊、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啊等等这下边呢停留过久，要快速的通过。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天气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是今天的气温比较低。虽然今天光照条件很好，表面上是有利于气温的上升，但是冷空气的影响呢，是这个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本市上空大气团的温度很低，这个呢就限制了光照增温作用的发挥。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这是最近2周以来北京的这个白天最高气温的一个最低值。不仅如此呢，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还会降到-7度左右，这个呢也是南郊观象台近20天以来的一个最低气温。所以呢，今天天气很冷，要注意保暖。第三个就是这个天气特点呢，就是今天的空气湿度小，风干物燥。要注意这个护肤保湿和及时的多喝水，是这样的，李瑞。 好，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啊，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感谢郭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7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六级，气温1到2度。 再重复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 今天白天呈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另外，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风太大，不太适宜登山。 预计今天本市呢天气晴朗，但是啊北风较大，局地呢会有些尘土。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你存在。 哎妈，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请少云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李瑞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交通情况。那首先提示大家，在城南部的南二环、南三环、南四环、南五环的大部分路段呢，现在交通的通行状况比较好，大家可以选择出行这些路段。那么其他路段中，目前的北二环、北三环、北四环的东段的东西双方向，以及西三环南向北和东四环南向北的大部分路段，现在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那么其他路段呢，目前的这个东西二环南段的南向北、东三环南段南向北，还有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西五环南段的南向北，还有东五环从远通桥到平房桥的南北双方向，北五环的西段东向西，还有东段的西向东，那么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其他进出城联络线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莲石东路进城方向，东部地区的建外大街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那么目前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机场高速北皋到五元桥、德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进出京双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好，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少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来听一下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诚实守信的生意经。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我们家也想在这儿买，还挺便宜的。 就住这附近，我哪在这儿买？ 这多少钱？ 100。 你家卖的贵吧？ 这箱买贵了，兄弟，我送你这双鞋，送给你。你在商场买最低不得到400，300块钱。 那你这不是假的吧？ 假的，送给你。 在石景山老山早市的一角，有一间100平米大小的鞋店。鞋店主要经营中档男女皮鞋。别看这店面很小，慕名而来的顾客却很多，因为这家店卖的鞋是出了名的物美价廉。基本上鞋子的价格都低于同行的一半。这正当记者和服务员聊天的时候，这家店的老板钟青林从里屋走了出来。 你看上面那写着，任何一款买贵白送，几乎所有的全是大厂的生产，而且我们还长期保修。 怎么能有那么大的信心说我不可能？ 有底气，咱们。 钟青林是地道的北京人，由于从小家庭条件不好，母亲一人拉扯家里4个兄弟姐妹。 1983年，钟青林从军队复员后，先后卖过花，摆过地摊，直到后来才开了这家鞋店。到现在，钟青林还忘不了创业初期的那些辛酸岁月。 因为我们住五里屯，城乡结合部，石景山最繁华，当初是古城的商业街啊。那么我来回带着七八箱鞋，挺沉的。然后那边还有莫说有大坡，因为那板车跟现在板车不一样，以前是宽胎的，就像手推车那么宽的，你就拉一空车上去都特别艰难。到家里以后啊，都一身汗。到家以后就一点钟了。当时我在想，我目标不是天天摆个小摊，我目标是把生意做大一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钟青林终于开了这家大约100多平米的鞋店。他深知普通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所以全部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虽然为老百姓省下了很多钱，但是钟青林的老婆却深知这省钱确实省得不容易。 我们家的鞋你看没有，都现在尤其男鞋一盒这么大沉着呢，他都以这大箱啊，一箱一箱，一箱鞋就得20多双，要不然自己扛，你想想多累呢，没有不雇人，为了减少那成本嘛。你要不然你再雇一个人去弄鞋去，他等于加大成本。你像我们家钟老板，他是比较那个务实，就想我自己辛苦啊，顾客能用最低的价格买鞋。 在经营鞋店的20年里，各级销鞋部门从未接到过一起对他鞋店的投诉。在钟青林鞋店的醒目处还挂着终身保修的招牌，他的鞋店也多次被评为北京市文明单位。 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年顾客，应该有75、76岁吧，也不知道聊什么，走近一听啊，这服务员就跟顾客说：“您小票呢？说我来这2、3年都没看过这双鞋，您肯定不是从我这买的。”老师，我说以前肯定是在你这儿买，你们现在都换人了。 也就是说坏了，这鞋坏了，他要换或者退。 对对对对。后来我说这么着吧，我给您粘一层鞋底儿，你看面也挺好的，胶也没开，这底儿呢总体还好，就是磨透了，指甲盖这么大吧，旁边也特别薄了。我这么着吧，我说我修鞋机，我把底下给打磨打磨，给你粘一层鞋底儿，这样呢你还能穿2、3年。哎呀，他说那样太好了，他说你们要不管我扔了也行，他说我知道一找你们老板肯定没问题。我说他们解决不了，你就找我就行了。对，修完了以后呢，粘成好底儿。都老顾客了，鞋坏了还想着我们，我们都挺感动的啊。 故事讲到这儿，肯定有朋友纳闷了，钟青林这生意本来就是薄利多销，您说他还要再终身保修的话，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可是钟青林却不这样认为。 以前啊，刚开始做买卖的时候，摆地摊那边需要资金少一点，后来搞批发了，因为商场啊是给你代销的，卖不出去还退给你，所以量比较大，卖完了以后才能给你结账的。所以那时候好多人帮助过我，顾客老顾客都是挺熟的。我说我需要进批货，能不能借我点钱？人对我印象特别认可啊，所以没事借你几千块钱，我也不多借，少借点，积攒成多，然后批发给商场以后呢，上一结账我马上就还给人家。所以这么多朋友和顾客，我想我应该回报他们。 除了给顾客修鞋换鞋，钟青林还把自己的鞋店当成了便民服务所，在自己鞋店的门口提供打气筒、歇脚的椅子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更多的服务社会。 有一次我们卖货的时候啊，有一个顾客，因为旁边是物美超市嘛，拎着好多东西，我拿一凳子，我说你把东西放在上面得了。但是我又转一想，哎，还不放一溜座椅多好，第二天椅子放那儿，哎，过来过去人就休息啊， 歇个脚。 然后服务员给自行车打气儿的时候，过来一个中年妇女说：“哎，师傅，您用完我用用。”他用完了以后，哎，巧了，又过来一老头说：“我也用用。”这利用率还挺高。我跟服务员，我说：“你把那自行车那个气筒呢，就放门口得了。”还有也挂起来，上面写免费使用。 合着您这个鞋城不止卖鞋，您这跟一个便民服务点一样，有气筒，有椅子， 有鞋油呢， 还有鞋油、 鞋刷子，就挂一小篮子里头放里头，因为旁边有那个公共厕所、然后有的男的说：“哎，师傅，有没有手指啊？去接个手去。”然后赶紧给他撕。 他提供手指、 然后后来我往上后面就专门安了一个那手指盒。 渐渐的，钟青林已经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店回报社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钟青林得知自己是 HR 阴性 O 型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从1998年开始，他就累计献血7200毫升。在众多的献血经历中，一次2007年的紧急献血让他记忆犹新。 刚睡着，等着手机响了，一看呀、是北京市血液中心发的短信，说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急需 RH 阴性 O 型血，希望同血型的朋友们踊跃到血液中心参加献血。 晚上几点那是？ 晚上将近一点钟了吧？ 凌晨一点， 凌晨一点。我说这下心里腾腾腾就跳起来了。我说这可这么晚发的短信耽误不得呀，赶紧起床就往外走。我爱人他呀特别反对我的献血，因为老担心我身体怎么样了、啊、是吧？所以我就骗他，我说让他也醒了，说这么晚了谁也发短信呀？我还有一朋友有点事儿让我帮点忙，我一会儿就回来。他我一看他还想问我关什么呀，就一路小跑来停车场。 发了短信，您第一个去？ 对对对，开车就去了，没耽误。 您住哪儿？ 我当时住在2007年，应该住在古城这边租着房子住呢。 在古城 啊， 您直接就去了北三环。 对对对， 您进去以后您找谁呀、 啊？直接问，我说我来献血，你是 O 型的吗？然后我说 O 型的，我说我还稀有血型啊，那还太好太好，特别激动他们。 后来钟庆林才得知，他的血挽救了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他让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得以延续。 因为我亲身感受到献血对我身体没有任何坏处，而且呢还能增加我的造血功能，素不相识的能救了那么多人，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我活着呀意义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通过自己努力给老百姓，这样呢把这个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这种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人心自满 好，听完了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最后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北京139条公交线路将从本周几开始试运行京津冀一卡通呢？答案就是本周日开始。恭喜手机137尾号5675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李瑞，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冰冰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吗？ 收下，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 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啊，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倡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了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虽然有点遗憾，但为了它，值了。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它，值了。 这是我用饮料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它，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值得去做。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51500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3651500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